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舍利子品第2-2。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已能引发如是功德，儿时3000大千世界四大王天欢喜踊跃，作事思维，我等今者应以四波奉此菩萨，如西天王奉仙佛波。是时3000大千世界33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欢喜踊跃，作事思维，我等皆应祭祀供养如是菩萨，令阿素罗兄党损减，使诸天众眷属增益。是时3000大千世界凡众天乃至大梵天光天乃至极光净天净天乃至遍净天广天乃至广果天无梵天乃至色究竟天欢喜悦欲，作事思维，我等应请如是菩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扰于一切。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于善法，使彼世界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欢喜踊跃，作事思维，我等当为如是菩萨做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知识朋友，使彼世界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凡众天乃至大梵天光天乃至极光净天净天乃至遍净天广天乃至广果天无梵天乃至色究竟天欢喜悦欲，作事思维，我等当设种种方便，令是菩萨离淫欲法，从初发心乃至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常修反省与顺解法，不生贪染。所以者何？行非凡行与生凡天尚能为爱，况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断欲出家修凡行者，能得无上正等菩提，非不出家行非凡行。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要当有父母妻子诸亲友也？佛言：舍利子，或有菩萨具有父母妻子眷属而修菩萨摩诃萨行，或有菩萨无有妻子从初发心乃至成佛常修反省不坏童真，或有菩萨方便善巧先现受用无妙欲境后方 厌舍，勤修反省，乃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如公患师，或彼弟子，善患术者，化作种种五妙玉具，于中自资欢愉受乐。于云何？彼患所作，为有实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佛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方便善巧，未欲成熟诸有情故，是受五欲而实无染。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于五欲中深生厌患，不为彼过之所徒然，以无量门呵毁诸欲，为作是念：欲如赤火，欲如粪秽，欲如魁快，欲如怨敌，欲如毒气，欲如暗井。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无量过门呵毁诸欲，岂有真实受诸欲事？但为方便扰益有情，令获利乐，化现实事。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应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时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萨自性空，菩萨名空，所以者何？色自性空，不由空故；受想行识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受想行识空非受想行识，色不离空，空不离色，受想行识不离空，空不离受想行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何以故？舍利子，此但有名为菩提，此但有名为萨多，此但有名为菩萨，此但有名谓之为空。如是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生，不见灭，不见染，不见净。何以故？舍利子，为假立克明，别别于法而起分别。假立克明，随起言说，如如言说，如是如是，生起执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如是等名即所名，一切不见，由不见故不生执着。复次，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菩萨但有名，佛但有名，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名，色但有名，受想行识但有名，于一切法但有名。舍利子，如我但有名，谓之为我，实不可得。如是有情命者生者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依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智慧，一切声闻独觉智慧不能及故。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声闻称，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所有智慧，若独觉称所有智慧，若菩萨摩诃萨所有智慧，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智慧，如是一切皆无差别，不相违背，无生无灭，自性皆空。若法无差别，不相违，无生灭，自性空，是法差别，理不可得。云何世尊？说行般若波罗蜜多依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智慧，一切声闻独觉智慧所不能及。佛言：舍利子，于如意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依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智慧，所作事业，一切声闻独觉智慧，有此用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有舍利子，于意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依菩萨摩诃萨，于一日中所修智慧，具能引发一切相，微妙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与一切法觉一切相，方便安利一切有情，与无余依般涅盘界，一切声闻独觉智慧有此用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又舍利子，于云何？一切声闻及诸独觉能作是念：我证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利一切有情，于无余依涅盘界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又舍利子，于意云何？一切声闻及诸独觉能作是念：我当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满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依涅盘界否？舍利子言：否也，世尊。佛言：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皆作是念：我当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满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依般涅盘界。舍利子，譬如萤火，不作是念：我光能照遍盏不周，普令大明。声闻独觉亦复如是，曾无一心能作是念：我修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满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依般涅盘界。舍利子，譬如日轮，光明炽盛，才出便照，便盏不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皆作是念：我修六种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满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立无量无数 无边有情，与物于一，般涅槃界。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能超声闻、独觉等地，能得菩萨不退转地，进菩提道？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住空无相无愿之法，遍超声闻、独觉等地，能得菩萨不退转地，进菩提道。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住何等地，能为一切声闻、独觉真净福田？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为一切声闻、独觉真净福田，何以故？舍利子，依诸菩萨摩诃萨故，一切善法出现世间，所谓一切十善业道，五尽世界、八尽住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圣地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如来实力、六波罗蜜多、十八佛不共法、诸如是等无量无数无边善法出现世间，由此菩萨诸善法故，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梵众天乃至大梵天、光天乃至极光净天、净天乃至遍净天、广天乃至广果天、无想有情天、无烦天乃至色究竟天、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出现于世，复由菩萨诸善法故，便有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世间。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复须净自身福田否？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不复须净自身福田，所以者何？以极净故。何以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为大施主，施主有情，是出世间多善法故。为施有情施善业道，五尽世界、八尽住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圣地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六波罗蜜多、十八佛不共法，使如是等无量无数无边善法故，说菩萨为大施主，由思以净自身福田，生长世间无量福聚。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何法相应故？常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佛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色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受想行识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 与眼处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耳鼻舌身意处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色处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声香味触法处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眼界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耳鼻舌身意界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色界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声香味触法界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眼识界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耳鼻舌身意识界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苦胜地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极灭道胜地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无明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与有为无为法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诸菩萨摩诃萨，与本性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七空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七空相应时，不见色，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受想行识，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若生法，若灭法；不见受想行识，若生法，若灭法；不见色，若染法，若净法；不见受想行识，若染法，若净法；不见色，与受合；不见受，与想合；不见想，与行合；不见行，与识合。何以故？舍利子，无有少法与法合者，以一切法本性空故。舍利子，诸色空，彼非色；诸受想行识空，彼非受想行识。何以故？舍利子，诸色空，彼非变爱相；诸受空，彼非领纳相；诸想空，彼非取向相；诸行空，彼非造作相；诸时空，彼非了别相。何以故？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增不减，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如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处，无耳鼻舌身意处，无色处， 无声香味触法处，无地界，无水火风空十界，无眼界，无耳鼻舌身意界，无色界，无声香味触法界，无眼识界，无耳鼻舌身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灭，无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无形乃至老死灭，无苦圣地，无极灭道圣地，无得无现观，无欲留无欲留果，无依来无依来果，无不还无不还果，无阿罗汉无阿罗汉果，无独觉无独觉菩提，无菩萨无菩萨行，无正等觉无正等觉菩提。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布施波罗蜜多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受想行识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眼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声香味触法处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眼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色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声香味触法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眼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苦圣地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极灭道圣地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无明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四念住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六神通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佛实力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一切相微妙智若相应若不相应，不见一切智智若相应若不相应。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观空与空合，亦不与空相应，不观无相与无相合，亦不与无相相应，不观无愿与无愿合，亦不与无愿相应。何以故？舍利子，空无相无愿无合无不合，亦无相应不相应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与耳鼻舌身意界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色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色界，况观一切智与色界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声香味触法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声香味触法界，况观一切智与声香味触法界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眼识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眼识界，况观一切智与眼识界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况观一切智与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苦圣地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苦圣地，况观一切智与苦圣地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极灭道圣地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极灭道圣地，况观一切智与极灭道圣地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无明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无明，况观一切智与无明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形乃至老死，况观一切智与形乃至老死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布施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布施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布施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况观一切智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四念住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四念住，况观一切智与四念住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况观一切智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六神通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六神通，况观一切智与六神通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佛实力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佛实力，况观一切智与佛实力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若合若散？何以故？尚不见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况观一切智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若合若散？不管一切智与佛若合若散？亦不观佛与一切智若合若散？何以故？一切智即是佛，佛即是一切智故。不管一切智与菩提若合若散？亦不观菩提与一切智若合若散？何以故？一切智即是菩提，菩提即是一切智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不辞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着色，若有若非有，不着受想行识，若有若非有， 不着色，若常若无常；不着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不着色，若乐若苦；不着受想行识，若乐若苦；不着色，若我若无我；不着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不着色，若寂静若不寂静；不着受想行识，若寂静若不寂静；不着色，若空若不空；不着受想行识，若空若不空；不着色，若有相若无相；不着受想行识，若有相若无相；不着色，若有愿若无愿；不着受想行识，若有愿若无愿。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若此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不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亦行亦不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非行非不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布施波罗蜜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入菩萨正决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得菩萨不退转地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成熟有情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严净佛土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四念住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佛实力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内空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外空内外空大空空空胜异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真如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法界法性实际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诸法性差别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天眼智证通故修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天耳他心宿住随念神境漏尽智证通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况见菩萨摩诃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六神通事。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以天眼智证通 遍观十方境界刹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死此生彼，品类差别。不作是念，我以天耳之正通，遍闻十方境界刹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言因差别。不作是念，我以他心之正通，遍知十方境界刹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心及心所，缘律差别。不作是念，我以宿住随念之正通，遍意十方境界刹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宿住差别。不作是念，我以神境之正通，遍往十方境界刹等诸佛世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不作是念，我以漏尽之正通，遍了十方境界刹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漏尽不尽。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复次，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时，方便善巧，普能安利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无余意般涅盘界，一切恶魔及诸眷属不得其变，一切烦恼悉皆伏灭，世间众事所欲皆成，十方各如境界刹界一切如来应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皆共护念如是菩萨，不令退堕一切声闻独觉等地。十方各如境界刹界声闻独觉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梵众天乃至大梵天、光天乃至极光净天、净天乃至遍净天、广天乃至广果天、无梵天乃至色究竟天，皆共拥卫是菩萨摩诃萨，诸有所为令无障碍，皆速成办，所有身心种种病苦贤得全除，设有罪业与当来世应受苦报，转现轻受。可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慈悲周遍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举大势力，少用加行，则能引发一切殊胜陀罗尼门、一切殊胜三摩地门，皆得现起，由思势力，随意引生是出世间种种功德，随所生处常得逢事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众，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常不离佛及诸菩萨摩诃萨众。舍利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得如是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胜利。不辞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有法与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若等若不等，可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与法，若相应若不相应，若等若不等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如是法相应故，当言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卷第480。